就躲事儿，不愿意当官。你看这个人呢，他思想境界就不一样，有的爱财爱钱呢，就是啊，有的爱官，拼命的往上爬呀。你可要知道啊，这当官啊可是个高风险行业呀，弄不好就进去。人家赵老道这多看明白了啊，没意思，人就这么多年儿，是吧，我活个自在多有意思。那么李白来了，赵蕊啊热情款待。一，李白有才呀，诗词歌赋。这赵蕊看见了，上次来做那首诗，是吧，那万杯盏又给他拿回来了，把赵蕊看见，哎，这年轻人这么点岁数做这样的好事。那么这次李白他亲眼见着之后，一看长得仙风道骨。这李白这辈子就信道，另外李白长得都跟那个仙人一样，模样使赵蕊看得舒服，另外还有艳影那层关系呢，对不对，这燕道长的唯一的这么一个老徒弟，能不热情款待吗？赵蕊告诉自己的媳妇做点好菜，火炬道人有媳妇。李白就在戴天山这儿，赵蕊这儿一待半年，这半年呢长大见识了。他跟赵蕊探讨的是什么纵横学啊，帝王学啊，另外赵蕊还给他讲了，说前些日子这唐玄宗皇帝去打猎去了，每年呢这皇上都打猎一次，浩浩荡荡，还带了一些外国的使臣，耀武扬威。彰显大唐的威势，他这儿就把天子如何打猎这个场面跟李白说了一遍，李白就做了一首千古绝唱的大猎赋。这个大猎赋究竟是哪年做的，学者史学家们各说不同，有的说李白是在20岁的时候，也就是公元720年，开元8年做的大猎赋。这个大猎赋大家可以到网上找一找，或者哪本书里查一查，语言优美呀，几百句啊，太棒了。它的内容主要写的呢，就是大道旷君，事物周勃，而圣朝原驰遐荒，丹穹六合，幅员辽阔，就写现在大唐和这个前朝不同了，夸这个本朝远胜汉朝，比汉朝好多了啊，并在大猎赋的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理。为啥要写这个呢？主要是迎合唐玄宗，唐玄宗呢就崇尚道教，所以他为了迎合唐玄宗，把这个道教的玄理也写到这个大猎赋里去了。哎呀，赵蕊看完之后啊，挑起大拇哥呀，两个人差的年岁很多，赵蕊已经50来岁了。那么李白呢，在戴天山不但学习了好多东西，另外在剑术上又有了长进。这赵蕊懂剑术，他自己创造了一套纵横剑法，又给李白加以指点。半年时间一过，李白一想，我得回去了，因为他接到了燕飞来的一封信，这封信是在山底下烧上来的。燕飞来告诉李白，你得到成都去一趟，到那儿找你那师哥，你是个练武者，你得到成都标名挂号，到那一切的事情由你师兄安排。李白就跟赵老道拜别，赵老道送出多远，两个人呢握着手。李白告诉他，你放心吧，等我在成都回来之后一定来拜望你。我到成都之后啊，第一件呢给你买点土特产品，看着有什么什么小吃啥的给你带回来点啊。 那李白不能说，那也太俗气了吧，哈哈。总而言之啊，反正两个人哎呀不愿离开。李白又打这戴天山就下来了，50里地，打马就这么一天的功夫，小半天就到了。离他这个青莲乡20里路啊，有这么个临桥镇。这个临桥镇是个水旱码头的一个镇，很热闹。这必经之路已经跑出30里路了，天头已经正中午了。李白想，我在这个临桥镇吃点吧，还有20里路呢。他翻身下马，牵着马缰绳往这镇里边走。就在靠北侧有这么个店房，这个店房的门口围着一圈人，这是一个十字花街。这圈人呢交头接耳，哎，怎么的，看一眼就10两，没听说呀，这什么剑呢，啊，这也太贵了吧。本来李白都要过去了，一听说什么看一眼10两，什么剑呢，这李白是玩剑的，一听这剑字他就不走了。他勒住马的丝缰往前凑了凑，探头往里头一看，哟，靠着墙根蹲了一个人。这个人的年岁跟李白差不多，20来岁，这脸呐是黄色的，那嘴唇子是紫的，穿的虽说不错吧，一看呢，这衣服啊有好多天没洗了，皱皱巴巴的，整个这人就是一个病态，就是一病夫，蹲在墙根儿。不过呢，在他的前边摆这么一个匣子，李白一眼就看出来，这是剑匣，就装剑用的，是一个盒子，上边放着一个牌儿，宝剑出售。10000两，还有个小牌，看一眼10两，就是你不买，我想看一看10两银子。这剑就在这匣子里放了。10000两，我的妈呀！那10000两，在唐朝的时候，在开元年间，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李白站这儿琢磨。再一看这人有点穷困潦倒，这模样这病成这样，这边上有人交头接耳，我跟你说呀，来的时候嘿，这小伙可帅了，住这店里头不怎么造这样啊，哎呀，可能是欠下电饭账，或者是欠下药钱病了，大伙嘀嘀咕咕。李白站那就琢磨，这个人好像是个练武的，没办法卖这口宝剑，也可能这剑是祖上留下的剑。看一眼10两，虽说我兜里头没有10000两，我帮帮一把。李白是这么个想法，以这帮的那个角度出现，我看一眼，一来好奇，二来我帮帮你，我给你10两银子，我看两眼给你20两，你把电饭账还了，要钱还了，或者解决你眼前的困难也就完了。你拿的宝剑就是练武的，我师父有这么句话，人不亲刀把子还亲，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，美不美家乡水，亲不亲同行人。李白就把马拴到边上就进来了。这位朋友，您这口宝剑10000两。这人连头都没抬，哦，那看一眼10两，哦。这边人就嘀嘀咕咕，哎，你看这人呢啊，这真是，这不绝子吗，这不是吗，这有主顾了他连头都不抬，嗨，这人到这份儿了没脸抬头。那我看看，我看看这口剑到底什么样子，如果要是合适的话我可以买。李白伸手掏出10两银子，他根本不能买，就是看一眼，我周济周济你。李白就把这10两银拿出来了，就放到这地上。哎呀，大伙可一愣啊，10两银子看一眼，这有钱呢、啊、这主，这谁呀、啊、哎，这不是青莲乡李老板的儿子吗，李三儿啊，三爷吗， 这是那富二代呀、啊，啊，富二代李三爷，哎，看看看看，怎么事儿？怎么事儿？这人头也没抬，我就看了，哦，那意思你看吧。李白一伸手，把这剑匣，这环衬纽扣就摁开了，他蹲着身子，摁这环衬纽扣，嘎嘣一声，把这剑匣的盖往上一抬。李白又盖上了。李白眉峰锁了锁，他站起来看了一眼这墙根蹲着这位朋友，你为什么要卖剑呢？这人不言语，问了三声也没言语。这店房里头出来一位，这位急了，为啥要卖剑呢？跟你说吧，这位公子啊，在我们店住了已经小的溜半年了，这病闹的，来那匹马也卖了，东西也当了，最后那你说怎么整？我们这个买卖小店儿赔不起呀，欠下那个要钱，我们也不愿意让这位公子卖剑。这公子人不错，你跟那这玩意儿我们也……哦，李白点点头。一万两啊，这剑我买了。李白一琢磨呀，这不能少欠了，这十两八两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住半年店钱饭钱药钱得多少钱呢？啊，所以要想帮助他就得帮到底，要想帮到底就得拿大把的银子，所以我一定要帮他，就凭这口剑我也得帮他。朋友你起来吧，店家我身上啊没带那么多钱，你能不能跟我去取一趟？离这儿不远，20里路的青莲乡，你到我家之后，他所欠的店钱饭钱药钱所有的钱，你有个单子就行，我都照付。然后呢，我还赏小棍儿钱，我还给小费，唐朝不叫小费，叫小棍儿，赏小棍儿钱。再给我叫辆车，把这朋友拉着，为啥走不了了？他病那样蹲到那儿，一看那儿那模样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大伙一看，这来了好人了，这是啊。李白伸手就去搀这个人，就在这么光景，外边嗷嗷就一嗓子，谁呀、啊？啊，闪开了！哗，这人分左右，外边走进两位来。李白甩头一看，这两位啊，头前这位身高有8尺，黑绢帕罩巾，正里门三间赤狐腋，上身穿的蓝缎的绑身袍，走金边大金信，丝鸾大的扎腰，背背一口宝剑，七把兜裆滚裤抓牛快靴，后边跟着那位个略略矮一点，瓜子脸，不过瓜子脸都挺好看，这位长倒了，尖朝上，挺大个下巴，很宽，也穿一身武术的着装进来了，也是背背宝剑。哎呀，大伙儿都愣住了，就看这二位爷往前凑了凑，一伸手就把这剑匣抱起来了，一摁这铜翅钮，嘎嘣就给开开了。多少钱？10000两。我看看，好，我就买了。他这一摁开之后啊，就在里边拖出一把剑来。所有人全惊呆的，就看这口剑，3尺3寸长，绿鲨鱼皮剑匣，杏黄色的剑胆，灯笼穗是金饰件，金饰口，绿风魔铜打的口，上边绣的7点斑星，细一看是宝石。这剑的做工相当的精细啊，一摁这老九燕床，嘎嘣的剑一拉出来，是寒光洒洒。唰，就这么一道光圈射出来了，就跟那个高压闪光灯似的，把人这眼睛给闪得咔一下， 李不丁什么都看不着了啊！哎呀，这俩小子把眼珠瞪起来了，啊！赶紧把剑合上，10000两。这哥们儿，这口剑我们哥俩买了，不就10000两银子吗？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？我们是专门玩剑的。李白在边上这个气呀、啊！李白说买这口剑那是假的，这是同行人，我帮帮你，把你的电饭账都给你解喽。明面上我说把剑买了，实际这剑李白马上得给这位，还想跟这位交个朋友。这二位是真买，你要真买的话，李白可琢磨你是坑人呢。哪有英雄练武的卖剑的啊？有那练武术的把兵刃卖了吗？唱戏的把行头卖了，说书的把扇子卖了，把吃饭家务事全卖了，那受得了吗？李白啊，买是假买，这二位可不管那个，是真买。而且有的人认出来了，此二人乃是昌隆明剑堂的两位。那昌隆明剑堂可有一位剑扫九州贺天川呢、啊、这二位可是有来头的。就看这二位把这剑匣就夹在嘎吉窝底下不动地方了，一探手，嚓，掏出一张银票来，这银票整整10000两。一猫兜，嚓，又拽出来一张小银票，这张小银票是500两。看见没？这10000两是你的保剑钱，我们给了。哎呀，大伙儿啊，全傻了。10000两啊，那叫啊，那可不是小数目啊。这500两，哎，是给你赏的，还给500两赏钱，你这个一般人做不出来。把这个银票啊，就放到了这个卖剑人的钱本。好啦，我们可走了啊。对不起，转身夹着这剑匣就要走。李白呀，也说不上哪儿来那么一股气儿。站住，啊，站住！怎么了？俩人一回头，上下打量打量李白。这口剑，我早已经买了。 你早已经买了？ 对，这口剑，我给20000。 那 怎么的？这是抬价的，怎么的？什么20000？我让你们两位把剑放下，我说了，我早已买了。 这俩小子一听，嘿嘿，好，你放天神不惹惹地神，你敢碰我们哥俩，跟我们哥俩叫号啊啊！我告诉你，拿他的剑给他钱，这是瞧得起他，要不然平白拿走，你奈我何？ 说这句话，就见两个人一探背膀，苍凉一声把剑就拉出来了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啊？ 你凭什么管这事儿？还你买了，还20000两？今天大太爷给30000两。 李白扑哧一乐，我给10000两。 十万两， 这俩人啊，有点吓着了。 10万两啊！大太爷一分都没了， 今天就凭我们二人的掌中之剑，也要把这口宝剑拿走。欲知详情，咱们下集再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

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大唐盛世多才子，诗酒剑仙李太白，奔腾不息的幻想，狂妄不羁的性格，石破天惊的转折，以酒为伴，以剑为友，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。 长篇历史评书《太白剑侠图》，李白买剑，遇着这么两位，跟李白抢上了，这二位也要买，说这二位哪儿来的？这二位一个叫马彪，一个叫周仁，还真有名有姓，还有点来头。在离此不远昌隆县有个明剑堂，也就是一家武馆吧。这家武馆很大，这个馆长啊叫剑扫九州贺天川。这个贺天川是个正门正派，为人也很仗义，就开这武馆养家糊口。一个练武的靠什么呢？一不经商，二不种地，三不做买卖，无非就是给人当贴身保镖，这是一种收入，给人看家护院。第二，开镖局子，再有的学了一身本领，飞檐走壁啊，飞头即盗，瞪眼珠抢，靠一身本领武功。那么这贺天川呢，是靠开武馆来生活。收了好几百弟子，这里边良莠不齐呀。那么这二位就是贺天川的徒弟，一个叫马彪，一个叫周仁，一个是马家堡的，一个是周家庄的。这俩小子小时候就好打仗，两个小子父亲都是土豪，家中有点钱，管不了，怎么办呢？送到武馆去吧，让师傅去管你。哎，这俩小子进武馆还真下功夫，三年多了，剑术真不错。今天也是路过到这儿，在这个人群外边看了半天，遇到这么一个卖剑的，所以当李白把这个剑匣打开又合上了，李白要买。这俩小子一琢磨，不行，这英雄爱宝剑呢，这什么宝剑呢？能让那读书人买走吗？咱俩看看。他俩不看还则罢了，一看是大吃一惊。哎呀呀呀呀，这个百年不遇，这口宝剑要买来，跨到我们俩的身上，背背在我们俩的肩上，那是身份的象征啊。啊，那跨上这口宝剑，那让人高看一眼呐。你看这就这样，远近衣帽，近近财嘛。你看走到哪儿去是吧？对你不了解，你看穿的跟断棍似的，这个穿的那个带的那个扎的那个配的，全是名牌儿啊，带了好车，带了名表，带了模特美蜜，身份象征。不了解你，哎呀，肯定是大款。练武的也如此， 你带了一个名家伙啊，那了得吗？一看带这么好的家伙，你那武功能弱了吗？就让人家高看三分。俩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宝剑，听说过，他师父贺天川告诉过他们，你们要能看到那样的剑，都是你们的福气。哎呀，今天看到了，说到底什么样一口宝剑？你别忙啊，一会儿我交代。哎呀，这要是挂到我们俩身上，那我们俩多牛啊！所以就要买。李白就说了，我已经要买了，啊，我先跟人讲好的。那不行，你是读书人，你带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你带这玩意儿惹祸啊！我们带这玩意儿西了连平，行侠仗义，你带这玩意儿装饰品，这、啊，还拿手当当李白。李白更不愿意了，这里边两个意思，马彪周人要买这口宝剑呢，那是显示自己的身份，抬高自己，走江湖拿一个名剑，那还了得？李白是假买，知道这卖剑人是谁了，基本上了解八分了，穷困潦倒了，我必须得帮他，我假装买下来，这是给他面子，然后他把电饭账还了，我把这宝剑还得还给他，这目的不同。最后马彪说了，我说读书人呢，你给我们起啥哄啊你啊，啊给你你还会使啊，来，他啪放地上了，你要能拿走，我就把这剑给你。真的吗？ 真的。 好吧，那你就准备。哎，马彪乐了。哎，我说各位，这读书人是不是疯了啊？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们都看好了，乡亲们啊，我可不是要杀他，他是找杀。李白笑了，你废话少讲吧，你准备好了吧？ 啊，来吧。 嘡亮一声，马彪把宝剑拉出来了，就见李白微微这么一晃身，做了个假姿势，好像要拿这剑。这马彪啊，这剑呢、啊，横扫过来，那是一道寒光，够奔李白的脖颈，唰！不少人把眼睛闭上了，完了。哎呀，这读书人白瞎了，费这么大劲，活这么大岁数，这么漂亮个小伙儿，死在剑下，完了。有不少人把眼睛闭上了，可谁也没想到，我说的是慢啊，李白的动作是太快了，以至于马彪都没看清楚。就在那剑横抡过来之后，领不丁的就见李白这么往下一蹲身，他这么一蹲身缩梗藏头，这剑已经拉出来。九天银河日月星，大宝剑四尺长啊，削金断玉，削铁如泥，迎风断草，吹毛裂，汗斩七象，水断蛟龙。这剑拉出来，往前这么一扫，噗一点，就把马彪的那个皮板带给挑折了。这可真是个准头啊！你想着大带砸在这个腰上，他把带子挑折了，连马彪的肉皮儿都没碰着。他把带子挑折了，那衣服连个口都没给划着。你说这得多大准头吧？带子可是勒在腰上，贴着衣服勒的。带子挑折了，衣服怎么没怎么地？挑完了之后，这剑刷一挽腕子，再回来入匣。就这么个动作，马彪连看清楚都没看清楚，他就觉得眼前这么一晃，一道白光，他一眨巴眼睛，噗，袋子开了，啊，傻在这儿了，看李白，李白乐了，怎么样？ 啊， 马彪低头看着，抬起头看李白，低头看袋子，我的妈呀！这一剑，这准头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！周人在边上不服气了，哎，我来看看。周人跳过来了，你看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 这练武的老也不服气谁，周人过来宝剑拉出来，照准李白的那脑袋可就劈下来了。李白一想，你也太狠了啊，这练武术切磋武学点到为止啊，这家不是横整就是往前愣剁，我要不教训教训你们，你们杀气太重，将来创的江湖多少人死在你们的手下呀。就李白这么一转身，就一个照面，那李白要打他俩那不玩死他吗？啊，那可是无稽子乘长风展眼不见雁影雁飞来的徒弟。李白现在什么身份呢？这宝剑这么一下来，李白微微身子往边上这么一晃，这剑就出来了。问题是这么多人看热闹，谁也没看清楚李白是怎么拉出这个剑，这个剑怎么回去的。就是一句话，速度太快，微微一闪身，老举燕床嘎嘣燕宝剑插一出来，杀，这剑又回去了。哎呀，把这周人吓的，就这么一闪，把周人的那个大带也给挑开了。这俩人好，现在成穿裙子了，你看那武术着装，你搁这带子勒了啊，他精神都挑开了，挑袍了，就跟连衣裙似的啊，迎风飘舞。马彪周人当众出丑，恼羞成怒，哇呀怪叫。俩人一想，一个人整不过你，哎，这书生行啊，我们窝子狗全上，俩打你一个，你还能把我们哥俩打败吗？一左一右是两边包抄过来，啪啪啪啪啪，这剑可就抡圆了。不不不，刮的风声叉叉叉七八剑，李白闪斩腾挪，一个绕子翻身啪。李白一想，我要不给你点儿苦头啊，你们哥俩太狂了，必须让你们尝尝苦头了。点到为止，带子给你挑开的剑下饶你一命，抬屁股就走就完了，这死不要脸愣整，还有车轮战。所以这俩人七八剑扫过去之后，李白没还手，到第八剑的时候，李白的剑就拔出来了。这哥俩都没明白怎么事让李白给剃头了，就是太快了，李白啊，快到什么程度，以至于我说书的都没法形容这种快。就是一个墨丑盘花，一个大背回身，左脚面点右脚面，腰灵骨一绷紧，贴着这哥俩的身子，哈，这么一转的时候，宝剑就由打这哥俩的脑瓜皮儿蹭过去。这哥俩都带着六棱英雄抽口撞帽呢，练武术都带着六棱英雄抽口撞帽，他上边有个三尖赤狐印。啊，带这玩意儿，李白这叫一剑削双手，就是这宝剑贴他脑瓜皮连帽子顺着头皮给蹭过去了，把这哥俩给剃头了，就贴的那个脑瓜皮儿还没伤着他，那个剑面和他那个脑袋蹭过去，滋啦啊，由于速度太快产生的摩擦力太强，把这俩小脑瓜皮儿给整焦了一块，滋啦冒了股小烟儿。你看这家伙，九天银河大不见，一剑削双手啊，把这俩小这帽子啪给扫平了之后，他一挽这剑花，这剑杀又入匣，飘然往后倒退一步，这俩小子哎你一摸脑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边上人还闻呢，哎，什么味儿？怎么一股烧烤味儿呢？烤羊串在哪儿呢？什么烤羊串？这俩小子头皮冒烟的，蹭的。俩小子脸白了，看着李白， 啥见不见的都忘了。我的妈，惊险一幕，汗哗哗往下流啊！这是这史建的哥们儿给我们哥俩留条命啊，当众出丑了。朋友，能不能报个名，留个腕儿？我们哥俩今天栽到这儿，栽到谁手，我们得知道。好吧，在下姓李，单字白，字太白，家住青莲乡。好，青山不改，定有人为我们哥俩讨个说法。走，外头有马，翻身上马，跑了。李白看这二人去了，这时有的老百姓就围过来了。哎呦，这白公子快走吧，你看这哥俩武功不怎么样，他师傅可了不得呀。李白扑哧一笑，多谢多谢。李白抱着剑匣来到墙根这儿，就把这卖剑人给扶起来了。朋友，哎，我叫李白，青莲乡的，对你们的门庭早有耳闻呐，非常的尊重。人有失手，马有马高蹬短的时候，你不用担心，有我呢。李白叫了一辆车，把这位搀到车上，把这剑匣放到这个年轻人怀里，随后就把那店掌柜的叫过来了，问欠的多少钱。店掌柜的假装的掐掐手指头， 他这个欠多少呢？店账这个水钱，这个饭钱、药钱，加在一起大概有240多两银子吧。 好，我给你250两。 那好，那就250吧。我， 你跟我派个人到青莲乡去拿，我还给赏钱。 我知道知道，早就听说了，你是李克李老爷的公子， 那有信用啊。李白套辆车就把这位卖剑人拉到家里了。这店掌柜的派个伙计来的，李白就把账给解了，还真给20两赏钱。说李白为什么要把这卖剑人拉家来？不但拉家来，马上给找郎中看病调治，上等宾客款待。这个人呢，姓吴，叫吴芷南呢。要提起吴芷南，蜀中吴家，那在武林当中都得挑大拇哥。他们家不是练剑的，他们家是造剑的。这个大唐朝有两位造剑师，都是非常的出名。一个是张押九、白居易，都有诗词对这个张剑师进行赞扬。还有一个蜀中的铸剑师叫吴襄子。这个吴家在蜀中已30几代铸剑，这个中国这个铸剑师啊可不少，但有名的太少。这个铸剑啊，最出名的那就是生于大约公元前514年的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越国人欧冶子，那是中国古代铸剑的鼻祖，被尊称为鼻祖。他的龙泉宝剑就是他铸的。欧冶子诞生的时候啊，正好赶上东周列国纷争，这楚国呢先后吞并了长江以南的45个国家，那么越国就成了楚灵王的蜀国。这个少年时代啊，欧冶子从他舅舅那儿学会了冶金技术，开始这铸造青铜剑，外加还打造这个铁犁铮啊，还造铁斧啊，这些生产工具他都做。欧冶子呢肯动脑筋，具有非凡的智慧，另外他身体强壮又刻苦锻炼啊，他发现这个铜和铁的性能的不同之处，那么铸出了一把铁剑龙渊，就开创了中国冷兵器之先河呀。这欧冶子有个徒弟叫甘江，这甘江啊也是铸剑名家。 那么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好多铸剑大师，像什么梁国的陶弘景，唐代的张亚九、吴襄子啊，就是这吴芷南他爹，那是唐朝有名的铸剑师啊。因为吴门祖居蜀地，三十几代铸剑，所以在大唐朝那些成名的剑客侠客玩剑的，能使上吴门的剑，就是人家老吴家打造的剑，那都是光荣，能配上吴门的剑，那是身份的象征。说那有什么呢，那老吴家多弄几把不就不，各位啊，人老吴家当年打造那剑是限量版的，不像是萝卜白菜满地种，一天整出多少把来，那能值钱吗？什么叫垄断呢？你别人整不出来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为啥值钱呢？值钱就是限量版，少十年八年也弄不出一口来，那才叫值钱。物以稀为贵，那产地的卖豆腐哪儿的都背一个老吴家铸那剑，那老吴家那剑还值钱吗？就像有些书法大师似的，为啥人叫大师，提那字非常少，奇缺，不像有的那书法家厕所都他提的，你说那值钱吗？你看那小卖店啊，卖豆腐哪儿地方都他提的，都他写的，那就垃圾了。真正的那大师，人家出那作品的产品都非常少，那是用心血，甚至有一件东西，这件产品都是用自己心血一辈子打造出来的，那能了得吗？所以吴家名望大，产品呢、啊、数量极少，但是谁要能跨上吴门的一口剑，身份。为什么李白打开那剑匣一看吓一跳？他早就听他师父燕飞来说过呀，这吴家剑它有个特色，就是他要把这剑名打到这剑身上。那么李白看的这口剑叫什么？这叫小听风卢燕剑，所以李白就知道这是出于吴门之手啊。那么卖剑这个人一定是吴门当中的人，所以就这样，李白把这吴芷南救到家里来了。李白是纯心想跟这吴芷南交个朋友，他刚把这吴芷南安排好，外边把门的老管家噔噔噔噔噔跑进来：“公子，公子，外边来了四十多号啊，个个都提着宝剑呐、啊，来找你要玩命。”欲知详情，下集再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着车上，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